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孙健，他是一个敢想敢做、勇于不断挑战自我的人。他的涉猎面非常广，从水利规划到骑行全球，从滑雪教练到轰趴馆馆主，他的人生可谓是丰富多彩。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孙健的故事。他本是一名水利规划工程师，曾获得54青年奖章。然而就在事业风生水起之时，他为何毅然辞职加入创业大军？当梦想遭遇现实，是勇往直前还是就此止步？骑行地球、浪迹天涯的创业经历又让他收获了哪些别样的风景？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孙健讲述他自己的精彩故事。孙健呢，是咱们可以说故事广播的老朋友，也是咱们电台的老朋友了。大家都知道孙健在骑行圈里那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他创立了这个特别著名的铁刷骑行俱乐部。 对， 我有一个同学啊，我们同龄，今年差不多将近50岁的这样的年龄了。 嗯， 天天一到这个休息日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就去骑行啊，在我们这个同学的圈里头啊，就发啊说这个今儿骑到哪儿了啊，怎么准备的， 嗯， 怎么走的啊，路上什么情况。因为现在这手机的视频啊，也比较方便， 对对对， 全都记录下来， 嗯， 然后把这个骑行的风采展现给自己朋友圈里这些人吧。我想可能你们平常也会这样去做。 对，没错。 嗯， 今天我就发了仨， 是吧？我今天我还在那个我们那个同学的那个群里头，我还问他呢，我说你骑行的那个团队是叫铁刷俱乐部吗？他说，哎呀，好像不叫铁刷，说我们叫什么铁伞三 啊，铁三连。 哦，铁三连。 对， 啊 就是、他们是练铁三的，应该。 哦，就是他们也骑行， 也骑行、 也 跑步、游泳。 对，那就是说你们这个圈里头，反正都带铁字吗？ 就我们是铁杆刷街分子 啊、哦， 咱们管那个两条腿叫逛街，骑自行车叫刷街。 对，这是刷拉刷拉的哈。 对， 哎，其实都是为了能让自己有一个锻炼身体的机会，有一个事儿做，让他感觉生活很有意思， 顺便也交朋友啊。 哎， 很阳光，很正能量。 所以一提到这个骑行啊，大家对于孙健来讲呢，都是非常的熟悉啊，在圈里也很有名。但是咱们今天呢，咱不从骑行说啊，因为大家都熟悉的故事，在我们这里头，我们就要把它少说点啊，我们多说点大家不了解的方面啊。其中之一，那就是孙健曾经获得过咱们北京54青年奖章，这个恐怕就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了。我想孙健也是一个很低调的人，走到哪儿也不会去宣扬这些啊。哎，你们害怕我得过这54青年奖章？哎，但是我们的编辑啊，人家是比较这个有经验，人把你这个挖出来了， 挖出来了。 这个54青年奖章这是哪年的事儿啊？当时什么情况？ 这个是2012年的事儿、 哦， 那时候还是年轻人， 嗯， 现在已经是油腻了，有点。 2012年，这才几年呢？ 六年， 依然还是年轻人。 嗯， 现在你50岁以下啊，你要我都不承认我是不是年轻人？ 对对对对 对， 咱们都是年轻人啊。 对， 2012年，那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你得的这个奖呢？ 哦，其实渊源流长还是和自行车。 哦， 那个时候啊，可没有什么共享单车。 嗯嗯。 然后呢，政府呢也。就是咱们的市政府呢，为解决交通拥堵啊，伤透了脑筋。 嗯， 正好呢，我呢这边有咱们这个铁刷自行车俱乐部， 哦， 算是咱们北京团市委啊下面的一个就是北京榜样级的这种枢纽型自行车俱乐部。 嗯，这枢纽型怎么理解？ 这个可厉害了 啊！ 枢纽型啊，咱们就是这个叫枢纽型，其实您就理解成平台。 哎， 就是平台级的俱乐部。 嗯嗯， 平台级的俱乐部呢，就是联系咱们整个北京这个地面上的自行车店、自行车俱乐部、自行车爱好者。 哦， 它是一个平台，我们呢称之为枢纽型俱乐部。 嗯， 我们这个枢纽型俱乐部呢，就是在这个咱们团市委推出的3510大型公益活动里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哦， 我呢本身呢工作呢是规划工程师， 嗯， 在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嗯， 也算是事业单位，但是呢我呢喜欢骑行，喜欢交朋友， 哎， 利用这个机会呢我做了一俱乐部越来越大。 哦， 那你说规划工程师肯定就是希望咱们北京规划的越来越美。 哎， 那我不能光纸上谈兵。 对 对， 于是呢我就积极的去践行。 嗯， 践行呢这个绿色出行呢，这个是3公里步行，5公里骑车， 哦， 10公里绿色公交。 就是说你们在活动当中老是这么这个一个过程是吗？ 宣传推广啊。 哦，宣传推广。 我们是5字头的这个领路人。 嗯， 啊，就是号召咱们市民，号召自行车爱好者，甚至运动的这些达人们呢， 嗯， 都身体力行的用骑车的方式通勤。 嗯，哎， 给咱们的道路呢减少点拥堵，别一天到晚老开车。 也符合你这个规划工程师的身份。 对啊，我规划工程师就干这个的嘛。 哎，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啊，规划工程师。 对，我是搞水利的。 哦，水利。 水利，咱们北京多河富水嘛。嗯， 对， 对对。 我是水利设计院。 哎，你说这多河富水哈， 嗯， 我还真有点不赞同你。 那这怎么讲？ 我觉得现在咱这北京城的这个水路啊，有的地方它断断续续的，是吧？ 嗯， 这个河是不少，但是有好些河里都没水。 哦， 你说这多河富水它打哪儿来呢？ 这个呀，咱们北京城啊， 嗯， 本身三面环山，一面平原。 对， 然后呢又是呢这个西高东低。 嗯， 咱本身北京的这个季风性气候啊，它确实是就7、8月份啊水多， 嗯， 水大，但是那叫洪水， 它就存不住。 对，它存不住，因为这水你总得要活水，它要流走。 是， 咱们您见着的这个断水呢，其实呢一般发生在汛期，它必须提前把河槽子里的水啊得提前排走， 啊， 得增大这个河槽的槽蓄量。 嗯， 否则你万一要是上游下了一场大雨，地面冲刷的把这个什么树枝啊什么全都给冲到河里， 嗯， 然后呢这水一急一大，它这个河道啊，它的排洪能力下降。 哦， 于是呢咱们必须在6、7、8、9这4个月叫称之为汛期。嗯，汛期的时候呢尽可能的把这个水面啊降低。 哦， 但是您要是过了这几个月，9月份以后， 嗯嗯， 这水您会眼看着这水啊就蹭蹭蹭上来了。 是啊，你说这意思啊，我理解的对不对？ 嗯，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啊，咱们从城里往西边走， 往西边 京西门头沟走，是吧？嗯，你能看见永定河了吧？ 永定河没错。 哎，永定河，但是永定河好些段里头都没有水。按你说的这意思，就是说6、7、8、9这4个月里头，就是故意的得让它没什么水 啊。永定河单说， 啊， 我干了8年的永定河设计。 啊，哎， 这永定河是咱们的母亲河， 嗯， 位于京西西大门，贯穿4个区。 嗯，嗯， 然后呢，永定河呢，咱们是在2010年到2012年之间呀，啊，做了永定河生态治理。 嗯， 它是一线四湖， 一线四湖， 一条大长线，永定河整个的大河槽景观生态治理， 嗯， 串了4个湖， 嗯， 小月湖、团城湖、莲石湖、园博湖，它是一线四湖。 哦， 所以呢它这里面的水是这样。 嗯， 因为咱们北京的地面啊它是干透了， 对， 你有多少水都给你下渗了， 全吸进去了。 对，所以呢咱们采取的工程措施呢， 嗯， 是在永定河河底做防渗。 嗯， 这防渗材料比咱家装修地板砖还要贵。所以呢投资量巨大。咱们怎么弄呢？咱不能让它就是不做防渗，如果你要存水啊 那就没法存了，存不住了、 嗯、 所以呢咱们做防渗，防渗呢全都弄成景观、 哦、 大家咱们京西的市民一般去永定河去遛弯骑车什么去玩去， 对 对, 对， 会看到大面积的水面、 哦、 它中间断档的那个啊是连通渠、 哦、 它那个连通的那个渠道是在土底下、 嗯、 在土底下埋着， 就是实际上是有水，但是它没在外边显露。 嗯，大部分永定河如果要说2013年以后、 嗯、 那就是大部分有水了、 哦、 它都不用三家店水库的水了、 嗯、 永定河的那个头就是门头沟三家店水库， 对， 三家店往上军庄，然后就是永定河山峡、 嗯、 那里面的水是咱们存着做水源地的、 哦、 咱们永定河这个三家店水库往下的这些水、 嗯、 是咱们那个净化水厂的再生水、 嗯、 哎，那个做景观水那个不能喝、 啊、 但是呢、 啊、 做景观无色无味很漂亮、 嗯、 可以， 嗯， 它是这么回事、 就是、是吧，哎，这是咱们这个一个了解啊。其实咱就拿永定河举个例子啊、 嗯、 确实咱北京这个水啊是特别的珍贵的资源， 太珍贵了、 哎、你们作为这个管这方面的这工程师，那是不是责任重大哈、啊、 哎呀，是、 时不时的就得去、哎、做个项目啊，就得去跑出去看看去，是不是？ 因为我现在我的本职工作， 嗯嗯， 还当然我是从设计院出来自己跟师兄弟单干这个水利设计， 哦， 我们也是承接咱们北京的大江大河小湖泊蓄滞洪区这方面的设计、 嗯、 所以呢我对咱们北京的水啊可以说也是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嗯， 举个例子，我天天让我的亲朋好友节约用水，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因为你搞这个你就特别了解这个情况。 没错，这个都爱在生命里了、 嗯、是。那修水利这个是一个你的本职工作，应该 说本职工作、 啊、 对， 那可能你比如说一个项目来了， 嗯， 哎，然后要干的活多了， 嗯， 那你可能就把主要的精力就得放在这边， 那养家糊口肯定的、 哎、对，那骑行的那块呢就得稍微的这个是放松一点 啊， 是， 于是咱们就兜一圈子回来了。怎么拿到五四奖章 啊？ 就是因为一边努力的干这个水利工作养家糊口 啊， 一边呢去拿出多余的时间，也不唱歌也不跳舞也不玩手机、 啊、 就是带着朋友们呢骑骑车宣传宣传，解决交通拥堵3510 啊、哦、 渐渐的呢反正就是大家也认可了。 哎，那就说既然给你这个奖，那就说明你这方面就是这个工作你做出了成绩，做出了影响，要不然人家不会平白无辜的就给你这个奖章啊！我知道这个五四青年奖章可不好得了，对吧？ 每年30名、 哎、对，能得这个五四青年奖章，就说明在这个阶段你的这个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 哎、你这个巨大的努力和代价咱们怎么理解呢？ 因为你要做这种事情、 嗯、 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 嗯、 它一是靠着你这个坚持坚持再坚持、 嗯、 第二个呢就更重要了，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嗯、 对吧。 哎，你说这坚持啊、 嗯、 你这工作这方面当然你肯定就得坚持，那个责无旁贷， 对 吧，你天天上班这就是你的职责， 对， 就是骑行这一块，那这个坚持其实不容易。咱先说这骑行，就算你没有任何公益的目的、 嗯、 你拿我来说吧，我也有时候想骑着车出去锻炼一下身体啊、 嗯、 不瞒你说我家里还有一个挺好的赛车、 嗯、 我一共骑了可能连6回都不到、 啊、 这还有一回摔了一跟头，然后就不骑了。这个能坚持下来就只是出于锻炼身体的目的，你能坚持下来就挺不容易的、 嗯、 更何况你还得带着这种公益的目的，还得去策划出来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嗯， 还得去联络那么多的朋友， 对， 哎，这里边就更不容易了。 对，它是组织活动嘛。 嗯，那你平常你比如说你要组织一次活动，这个你得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准备啊？然后你都得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哎呦，这个可就是稍微有点复杂了、 嗯、 因为它如果要想成功的做一场大型的公益活动， 嗯， 它就是整个就是一套系统的工程、 哦、 从一开始的策划，然后和比如说咱们团市委啊什么社团办呀、啊、青少年发展中心啊、 嗯、 得跟他们对接，大家呢、 嗯、 群策群力，这是策划阶段。 对， 策划阶段完了之后呢你就得准备了，不管是物料啊还是这个团队啊，你都得要做详细的准备、 嗯、 团队呢还得要做培训，然后还得要跟方方面面呢做对接，尤其是这些车友啊俱乐部，人家是派代表或者是整个俱乐部都参加，动辄呢好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嗯、 那么你要是宣传这种大型的，就是你要宣传你的理念，公益理念，宣传你绿色骑行的这理念呢， 那你就得要是不厌其烦的跟每一个人做解释、做动员，然后做培训，然后这样才能把活动呢就是安全顺畅的进行下来。 哎， 总之就是光一个招募就有可能我要干到夜里一点两点，经常这样。 对，你看咱们说不说骑行，不说骑行，其实只要涉及到你孙健的生活，就跟这骑行吧，就时时处处都产生着联系。 其实现在也少。 哎，你这个就是到后来，其实发展到就不光是你整个自己这个俱乐部里边的一些事情了。 嗯， 这就是在整个其他的这个俱乐部大家一起组成的这个，我给它命名一个叫骑行界吧。 嗯， 哎，在这个骑行界的内部，你孙健，你招呼一声，然后呼啦超就来一大帮人参加你的活动。 对， 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对，是支持者。 对，但是人家凭什么就支持你啊？对不对？你这个名字一说出来，人家怎么就愿意来了呢？这个是平常的努力的结果。 对对对， 你为大家做了很多事情，所以大家觉得孙健这人可以， 比较信服。 哎，他要搞什么活动，我得跟着走。 对，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对， 哎，你前面提到你说在这个单位叫什么来着？ 啊，水利设计研究院。 啊，水利设计研究院啊，这个一听起来响当当的这么一个单位 啊， 当这个叫什么工程师，好好的是吧？这铁饭碗挣钱 不要了 也不少啊。你后来你怎么就辞职了呢？ 辞职了还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嗯， 就是不是说因为犯错误了，或者说跟领导闹矛盾？ 那不可能。 哎，没有， 我是我们水务局， 对呀， 历史上第一个五四青年奖章获得 啊，就是你 还，那怎么可能会犯错误？ 你还得着奖是吧？这个领导还那么重视你，你还非要辞职？那当时领导是不是也得问你啊？ 也得， 啊，你为什么呀？是吧？ 不光领导啊，你家人呢，嗯，更受不了啊。 对呀， 啊，好家伙，我母亲这到前两年， 嗯， 我这事业起色之前，这还一天到晚的这个担心呢，你可咋办呀？啊， 对呀， 那么好的金饭碗你给丢了。 对呀， 但是你说，就是，唉， 这是哪年辞的职？ 2014年1月1日。 2014年1月1日啊，嗯，大元旦的啊， 就12月31日嘛。 对啊，人家都过阳历年的。您好，回家宣布，大家好，我宣布一个消息啊，告诉您好消息，我辞职了。 哎，没错，是就您说的，嗯，然后哑口无言，半天这屋子里一下就安静下来。 哎，我要是老太太，我就拿擀面杖揍你。 那真是差点，是这意思，哎。 就是大家都不太理解，你当时怎么想的呢？ 当时就是还是世界那么大，因为为什么呀？嗯，因为那个时候吧，我就是想着啊，骑车，公益运动， 嗯， 我都已经是已经是深有体会了， 嗯， 玩的也有点成就了， 嗯， 然后呢正好呢我呢接到了一个邀请，邀请呢是突尼斯国家旅游局， 哦， 说，嗯，孙老师你跟我们一起，咱们一起去国外骑行看看这个旅游产品怎么样，好不好？ 哦，突尼斯国家旅游局，啊， 对，突尼斯国家旅游局，卡利姆米杜， 哦， 他们 这个外国人他怎么知道你的呢？ 可能是有点名气 哦， 然后辗转联系到我 哦，通过咱们这个骑行界的朋友认识，知道有 你的名字。对，因为我那个时候也经常的做这个节目，哦，然后做就经常的在电视上露脸吧。 啊，哦，对，哎，一看啊，这个朋友很厉害，他会说中国话吗？ 会说一点点 啊，哦，然后也得有翻译什么的。 有翻译，有时候我们就用英文跟 他 们去简单对聊， 是吧？这要是突然有一个朋友来讲说我是突尼斯国家旅游局的，我要跟你聊聊，这得吓我一跳。 当时我是被吓一跳， 也吓一跳， 没错， 不知道人要跟你聊什么。 对，然后后来我就出了国。 哦，他发出这个邀请 之后， 我真去了。 我真去，因为我出国呀， 嗯， 也挺多，但是呢， 嗯， 带着朋友们出国去骑行， 嗯， 吓人。 哎，我听说有出国自驾游的啊， 嗯， 这个到国外咱们租一个车，哎，然后开着这个汽车呀，什么叫大峡谷啊，什么叫多少号公路啊， 对对对， 是吧？这个什么叫美国？这西部啊， 美国一号66， 哎，对，所以呢，这个有啊，但是骑自行车在国外 少， 这挺少的，个人的恐怕也有，但是说你还得组织一活动，弄一个小团似的，是吧？ 对，得是十几个人，得大家互相帮助。 哦，不是，那他们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那边是让你在国内组织一些咱们骑行爱好者出去到他那儿骑行去，还是说让你到当地，在突尼斯那儿啊，带着他们的这些老乡们去， 哦，不是 去骑行呢？ 是这样，是他们各个国家旅游局啊，他们在，因为咱们中国的经济特别棒，特别强劲， 嗯， 然后呢，他各个国家旅游局啊，都是希望更多的国人到他的国家去旅游， 嗯， 然后咱们国人呢也有对这个出国旅游有特别强的愿望， 哦， 于是呢就是各种产品啊应运而出，就刚才您说的， 嗯， 有开车的自驾游， 嗯，对， 对， 对， 有坐游艇的， 嗯， 然后呢有骑摩托车的， 嗯， 这越来越多了， 嗯， 那种传统的那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那个， 哎， 就少了， 它不适应这种现在的这个大家的口味了， 这个叫体验游，就是一般高端旅游爱好者都玩体验了， 嗯， 就是我深入国家体验你的生活方式， 那，哦嗯，就是说他们找你的目的就是让你带着咱们的骑行爱好者然后去他那个国家去体验一下， 对，带着中国人去他那边去体验他们的文化民生， 嗯， 嗯， 是这样，因为你骑行你可以全方位的和当地去接触， 嗯， 是深度融合， 哦， 当然我们这里面就是 Big China， 哎，对， 就是你十几个人穿着整齐的骑行服， 哦， 胸口上印着国旗， 哦， 然后雄赳赳气昂昂的在人家的大街上那么走，嗯， 是好像也挺洋味土气的， 那是啊，那所以说老外就管我们叫 Big China， Big China 就是 大中国， 大中国，啊， 对对对，国家电视台都采访， 是，这个虽然是应邀前往嘛，但是你这个组织工作也是非常的细致入微，哎，到那儿一下就把这个你们的这个风采给展示出来， 对对对， 哎，所以这个是不是也就成就了以后你的那个叫做骑行地球浪迹天涯去创业的这样的一种思路， 于是呢就有了这个种子就在心里头发芽长大， 啊， 然后 就开始创业了，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创业了， 嗯，就是说这次骑行的时候你还没辞职呢， 那骑行的时候没辞职， 没有，哎， 骑行回来之后， 回来之后 琢磨琢磨，想了好长时间， 嗯， 暗下决心辞职， 哦，哎呀小孙啊你这个心起野了有没有人这么说你 那肯定从领导到家人，嗯，那肯定是这样说， 对，因为你真的要放下这些已经得到的东西， 嗯， 然后去进行这个创业，创业这个词儿我觉得就是它的含义啊，简直是太深远了，就它什么可能性都有， 哎呀， 对吧， 披荆斩棘， 是 都不是九九八十一难， 对，你有成功的可能啊，但是谁保证了说创业的人就一定能成功呢？你当时你对创业这个词儿你有概念吗？ 我应该是有了，因为那个时候岁数都三十六七了， 嗯， 心说如果要是在设计院里头这么一直干下去，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一老工程师，因为我当时，嗯，给自己我是走万里路读万卷书的那种人， 嗯， 我给自己的座右铭就是叫什么呀，叫一生谈资， 嗯， 就是我作为一个男人尤其是想那个活得明白有意义的男人， 嗯， 我呢一定要拓展我的人生宽度， 对， 所谓人生宽度你就是要有故事， 哎， 这个故事就是你的阅历经历，哪怕九九八十一难之后你还能见着夕阳西下， 嗯， 看着城市老化那就够了，嗯， 哎，这个就不像一个理科生的这个思维， 以前学文科， 哦，之前还学过文科， 以前是学文，后来父亲让必须学理， 啊， 那个时候当年真是把唐诗宋词什么现代诗背了一肚子，把那时候我称之为自己就是长发飘飘白衣胜雪，结果父亲说因为家里头全是搞电力和建筑的， 嗯， 所以说你必须得学工科， 必须得继承这个门风 啊，于是就考上了这个大学的工科， 是吧？那我觉得最终老爷子也没拗过你，你还是 现在一直是因为干到现在了，一直对工程的设计什么的， 嗯， 感兴趣， 也没离开，是吧？也没有太远离这个你的这个本行。 包括我现在也是做工程设计， 嗯， 说一个上周一发生的一个特有意思的事 啊， 因为我的那个一直在做这个水利设计，从九九年毕业一直到现在没扔啊， 嗯， 一直没扔， 嗯， 虽然辞职，但是主业还是水利设计。 水利设计，嗯， 上周一去怀柔接了一个项目， 嗯， 业主呢肯定人家对这东西不懂， 对， 人家呢给我们委托了一个项目， 哦， 结果我到了那儿呢，用我的专业水平跟他们做了一番详细的专业分析， 嗯， 之后人家把三个项目委托给我们， 啊，哦，你看这个还是本行没有放下啊， 对对，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对对， 虽然在自己创业，但是还是围绕着自己的专业去进行创业， 对对对， 同时骑行啊这个什么工艺啊， 那是分支吧， 哎，这还作为分支还在 分支 也在发展着， 对， 我觉得也是一个怎么说走出了一条